ChinesePod.com 冷死了。 还好。 我刚骑车回来。 怪不得，下次别忘了戴手套、围巾。 肯定不会忘，冷死了。